拆祠堂，为何当时会在港铁站而不是到最近的祠堂行事，认为有关的讲法不合逻辑。政府在元朗横洲凤池村收地，横洲绿化带发展关注组成员元朗区议员欧国权说，当局今日主要收回四户居所，有两户是地主，其中一户选择觅地复耕，但是前日才获发复耕的牌照，另一户今个月初才获发特惠津贴，他们需要更多时间搬迁，但是当局拒绝不能够俾佢哋继续居住，但可以喺七日内继续搬走物品。另一户居民文先生话，早前曾经同房屋处同埋房协会面，曾经被邀请到天泽村睇单位，但佢决定唔要有关嘅单位。而家安置安排仍然未落实，今晚未知道去边度过夜。村内居所仍然有大量嘅物品未收拾。天气方面，低压槽正系横过广东沿岸地区，并为该区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地区多云，今晚同听朝早间中有骤雨，听日日间天色好转，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71点，升129点，总成交金额136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7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98点，升1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5.3跌一蚊，腾讯控股628蚊升3蚊，阿里巴巴231.6升5.2，美团309.4跌3.6，药明生物110.2升2.3，汇丰控股47.45升1.45，中国平安85.4升2毫，港交所488.8跌1.2，盈富基金29.34升1毫。京东集团304.6升6.6，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3，英镑10.777，瑞士法郎8.478，澳元6.013，加元6.26，新西兰元5.6，欧元9.375。每百日元对港元7.1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19。日经平均指数报29,053点，升62点。港金现价报16,390蚊，系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25美元，卖出1770，啱啱转咗系176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啦。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噶。咁龙尾咧就塞到去龙富路桥面近龙门居。重复一次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已经排到去龙富路桥面近龙门居。另外喺荃湾啦，荃湾路去旺角方向，较早时啦近住葵涌公园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清理。咗噶啦，已经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荃湾西站对开。另外啦，喺九龙较早时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荣业街嘅意外都已经清场噶啦，一带只系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啦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啦，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龙。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排到去北角警署，反方向啦，而家近住东港中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呢一段咧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去鲗鱼涌公园。 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车多缓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芜湖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49，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5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请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 指定的贴留低你的打气说话， 就有机会在4月30日朝早9:00到10:00， 晨光第一线的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被主持读出。 4月30日，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那个严重过敏反应，你登记想打针的时候你已经要申报，如果你真的以往对疫苗或者药物有严重过敏反应，他已经即时截了你，你可以去看过敏科医生搞清楚你适不适合打。相反，如果你没有严重过敏反应的，你仍然都可以去打。打完之后其实有医护人员在场监察你15至30分钟，如果真的不幸有些严重过敏反应，那即时会有医护人员帮那个接种者打这个肾上腺素，是可以解除到那个即时那个严重过敏反应。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似乎这一首新歌都是很啱听的， Rehab 再加上 Jolene。 Can I go back to the days that I had you, back to one more night like we used to, I miss every minute we've been through, from the hardest part to the best you, make the stars align, words cannot describe, don't need no more goodbyes, you leave me hypnotized, make the stars align, I need you here 上星期佔 Hong Kong Top 10的第三位，这个礼拜再下一城微升一级去到亚军宝座，好有机会呢坐亚望冠啊。蔡依林 Jolene 再加埋 Rehab Stars Align。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4月28号骚动音乐。 嗨 嗨， 我是斌晨， 我是波成。 点先？ 大家好， 过得好吗？ 今日咁样嘅天气，讲翻啲兴奋啲嘅嘢啦。呢啲咁嘅湿湿立立咧，又阴天咧，个人好攰啊嘛。所以啊，讲一样会兴奋，我觉得你都会兴奋嘅。 咩啊？你讲啊，你讲啊。我而家咧个状态系好难对呢个世界所任何嘅事情提起兴趣嘅话系兴奋嘅。 嗱，对 已经好攰啦。 对于我嚟讲，能够令我兴奋咧， 系 即系不外乎都系两样嘢嘅啫，一系就动漫，一系就打机嘅啫。 咁我同你都似嘅。 系啦，即系上个礼拜动漫，我都讲咗。有可能有一两日即系点咗题咁啦。今日讲翻呢个打机， 又讲打机， 一定要啊！ 我上次讲完打机，我翻到去好大件事，你知唔知啊？ 我系想讲童年回忆嘅游戏。 哦，好啊，嚟啊嚟啊！ 个事源系乜嘢呢？最近我成日都不嬲我嘅 social media， 佢都会弹一啲叫做 sponsor 嘅广告啦。全部都是游戏，包括是手机游戏啊， 是啊， 诸如此类的一些广告。咁每一次我都会恶性循环，因为佢弹出嚟，我好奇咧就会揿入去， 跟住佢就再弹俾你。 即系佢演算就，咦，你有兴趣揿入去，等我又喂啲嘢俾你先，咁样。咁所以咧就会 keep 住喺度睇紧有啲咩新嘅游戏。咁 mini 都系手机游戏居多。 我呢排成日见到有胆有谋有兄弟。 咦，我唔系见到呢啲，你系咪嗰啲官人？我又要嗰啲， 唔系 嗰啲 都系三国志。睇 知你玩开嗰啲嘛， 系啊系啊。 但系最近有一款嘅游戏弹出嚟咧，佢唔系手机游戏嚟， 系咩嚟噶？ 佢系真系比较传统翻一啲 PC 嘅 online game。 PC online game 系啦，呢个系童年回忆，我估你有听过，未必玩嗰只巨商。 哦，我知道， 系即系 呢只 细个会有玩过嘅一个online game 啦。咁大概讲佢个名叫即叫巨商咁样。佢嘅原因系因为佢里边系真系好似你饰演一个商人，然之后你要招兵买马，然后你除咗一般大家会打怪兽之外，佢其实有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系你要去做一啲买卖交易，然之后累积你嘅财富，有钱你先可以买啲佣兵帮你打怪兽咁啦。咁所以喺里边咧嗰阵时玩好长时，我中二三嘅时候啊。玩得最劲，好多中学同学都有玩嘅。咁嗰阵时就 俾钱嘅， 唔使嘅，唔使，唔使钱嘅，唔使钱先。嗰阵时先，你知我 系你话你系即系专偷人哋嗰啲免费限时免费嘅 玩免 月 费嗰啲啦。咁系啦，咁所以佢嗰阵时如果俾钱的话咧，系令到你可能进度会好啲啦。咁、 okay. 样，咁但系我嗰阵时就慢啲咁解。 系。 咁但系有趣就系佢而家又唔知转代理定乜鬼嘢啦， 又出翻咩？ 系啊，即系其实佢一路都存在嘅，应该系话，但系 冇完噶， 冇 完 噶，原来系 啊。 咁然之后佢出转咗代理商之后就系咁落广告啦。 系啊， 咁我就见到，咁我就好又揿咗落去， 系 就见翻啊，究竟而家呢个童年回忆嘅游戏变成点咧？见到嗰啲角色名啊，见到啲画风， 好有亲切感、啊。 Yes， 我甚至乎想 YouTube 嗰度 search 下啲人玩嗰啲 gameplay 嘅，跟住哇，童年嘅回忆就翻晒嚟啦，咁样样。 喂，波成，我觉得咁、啊，因为咧，即系为咗补足翻你童年嗰阵时玩呢只 game 万个人嘅缺失咧，你可以考虑下付费少少。玩翻快啲咁样，咁然后可以即系你都知啊，玩呢啲 game 通常俾咗钱就大晒噶嘛，就可以去屈下人咁样噶嘛。我最中意做呢啲啊， 但系好快就停止咗呢个概念，系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冇咁多嘅时间可以好似细个咁样，每日放学翻到去咧有几个钟头。即系漫无目的咁样就喺度练，因为玩 online game 有阵时呢啲肉成嘅游戏咧，其实你 系 冇一个尽头噶嘛，你唔知 looking for 乜嘢。 系噶系噶， 你玩单机 RPG 嗰啲，或者你玩赛车，或者你玩足球游戏 FIFA 嗰啲咁， 你 都知 结局啊。 系啊，你又叫你有个终点，同埋你每一铺你哦，我踢一场咯，今晚我当系咁样。但系呢啲冇终点嘅嘢咧，其实系。如果玩翻，只系想重拾翻当年嗰种感觉，但其实好快啊，即系一下就即逝嘅。你开翻，可能你唔使半个钟头，你已经发现，哦，我攞翻嗰种感觉啦， 就已经完啦， 就完啦咁样样。 咁你都咩嘛？你都要去即系补足翻你童年嗰阵时玩得慢嗰缺失。 所以又叫我要付费啊，咁样。跟住我谂翻，我以前细个，因为我真系之前咁讲，我冇钱买家用游戏机咧。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地方，我接触。游戏咧，除咗网上面之外咧，小学嘅时候未有 online game 咁 hit 咧，我喺社区中心。社区中心咧，佢系有第一代家用嘅 PlayStation 喺度。咁嗰阵时你就好简单，佢 fix 写咗一至日，每一日系咩游戏。咁你去到 就去 counter 就mark 名攞張證咧，你就可以排隊，然後就玩嗰啲遊戲。 咁、啊、好嘅咩？我細個真係冇呢啲喎。 成日佢都有啊！ 我細個一翻到屋企咧就係讀書噶咯。 哦，你太勤力啦！ 我最多咧， 而家玩翻轉頭。 我最多都係咧，以前咧即係學校有電腦室噶嘛，最多都係啲同學喺度裝咗只比卡超打排球。 Yeah, yeah, yeah, yeah, 我就小朋友齊打交。 同埋我想講，你講起小朋友齊打交。我想讲嚟紧会出翻重制版， 系咩？ 系啊，嗰一 team 人咧，唔知点解呢一排无啦啦出翻嚟，跟住早排咧，唔知有人画咗小朋友齐打交嘅动画啦。咁跟住我 喺中大嗰、那个烽火台嗰个动画嗰个短片， 系啊系啊系啊。 我以为嗰个纯粹系一个短片创作，我唔知。 嗰、个系一个短片创作嚟嘅，但系咧，因为最近咧，因为呢条片引翻起一啲人嗰个童年回忆啦，咁就特登抄翻嗰阵时。小朋友齊打交嘅開發者咧做訪問，咁、哦、原來咧佢哋係真係有重製緊呢隻遊戲，咁啊遲啲就會玩到一個即係現代版啲、高清版啲嘅小朋友齊打交， 好經典，好經典嘅喎。 但我通常都係。同人哋玩咧都系，即系你都知噶啦。我哋细个四只手系摆晒喺一个 keyboard 嗰度咁样玩噶嘛。咁我嘅手又细啦吓，咁通常咧都系俾人哋恰得好紧要嘅咁样嗰啲嚟嘅。 系，如果你生于呢个比较后啲嘅年代，唔知咩小朋友齐打交，你成日上网 search 一个以前咧好盛极一时喺学生界咧一个免费嘅游戏，咁系嗰啲又系闯关，咁但系啲角色啊嗰阵时已经系觉得。都已經好過癮咯，只能夠話已經有連線，但係嗰陣時係仲係用 IP 嘅，即係打朋友屋企嗰度電腦上網嘅 IP， 然後去隔空連線嘅，同埋會搶咗屋企條電話線嚟。 係啊係啊係啊， 你同人連線嘅。 係啊，冇錯。嗰陣時我仲係會打電話同人哋講話連完線，俾低個 IP address 就要收線，跟住就要連機，因為傾唔到電話。但係我想講咧，其實呢隻 game 咧可以話係香港遊戲界。嘅一個傳奇，因為嗰陣時係紅到好似連其他國家嗰啲韓國嗰啲遊戲雜誌都報導過嘅、全球嗰啲下載量成億咁樣，咁所以呢一隻 game 咧喺香港遊戲界係真係好經典、好犀利嘅。 同埋嗰陣時我記得。是有好多改良版出現嘅，即係以前嘅電腦遊戲，佢嗰、那個可能個保密冇咁 勁啦， 冇咁勁啦，或者佢甚至乎等得開放啲原始碼諸如此類，佢比較簡單。咁我記得嗰時係有火影忍者版嘅， 玩過火影版。 咁因為其實佢嗰啲操作啊、成啊嗰啲曲就喺度，咁只不過點樣變成火影忍者就係將嗰啲角色，然後佢換咗個樣， 冇錯。 咁有啲人整翻啲樣出嚟就得。我最記得就係咧，佢裏面有一個角色係忍者嚟嘅，跟住佢防守下跳啊，好似係 就可以分身同埋隱身啊嘛。 咁火影忍者裏面邊個多重影分身啊？ 就係名人啦， 於是乎佢就將佢嗰一個嘅 system 就套咗俾名人咯，咁只需要佢換咗名人嗰個樣，咁咪就多重影分身噶啦，咁樣 死啦！講起之後，我發現我個人好幼稚啊！我仲記得 F 7同 F 8係愛嚟做乜嘢 嘅 ？F 7係咪加速定無限？ 補血同埋無限氣。点解我哋开咪讲埋一无聊嘅嘢，大佬？ 老人家讲，系啊，真系当年。 系啊系啊，即系攞住我哋而家已经系攞住龙爵讲翻，哇！嗰阵时啊， 哇！当年啲游戏几过瘾啊，咁样。 唉，真系，但系冇啦，即系而家大下大下，我谂啲小朋友都唔系好知系咩嚟噶啦。就算我谂连 CS 都唔知添啦。 CS 知唔知？应该有，因为佢都好似 keep 住存在嘅一个即系第一身射击游戏嚟嘅。嗰阵时又系嗰啲又系喺屋企，然后要打朋友屋企电脑嘅 IP， 然后去连线。哇，真 系 好原始啊！觉得。 但系咧，细个咧，你系为咗有得玩只 game， 或者可以同朋友连线咧，你系会出尽方法去研究点样去破解嗰件事噶嘛？即系你知道我哋细个成日会玩啲。唔好咁高消费嘅嘢啦，咁啊谂尽方法点样唔好咁高消费地玩啦，咁你系会 study 好多点样去破解嗰啲电脑嘅一啲程式，嗰阵时我就学咗好多呢啲电脑嘅嘢，咁啊但系原来大下大下系冇用嘅，完全学嚟都唔知道做乜嘢嘅。 跟住我記得有一隻遊戲咧，即係講開咗，有一隻遊戲嗰陣時我係練得好犀利嘅。 乜嘢咧？ 咁就係叫做Rich Racer， 係一隻賽車 game 嚟。 哦， 咁就係喺社區中心個試完就喺社區中心嗰度。我唔明點解啲人打機咁叻。 係。 咁如果你輸咗嘅話，你要重新排過條隊噶啦嘛。 OK OK。 咁所以每一次去到嘅時候都輸嘅。 係。 咁啊唔開心啦，因為你玩嘅時間短咗。咁後屘就我記得唐阿哥都係住喺同一個屋苑嗰陣時，咁佢屋企就 exactly 有同一隻嘅賽車遊戲。 嗯嗯。 於是乎佢有時就借啲衣上去佢屋企咧，就練嗰隻遊戲，練嗰啲賽車過彎啊。 哦。 係啊，嗰陣時嗰隻歌最唔係嗰隻歌嗰隻 game 好 hit 嘅就係漂移啦。 OK OK OK。 咁然後嗰時係練到咧，嗰個漂移係個車頭啦，同埋個內彎嗰埲牆咧 係貼住過。就好似你渠蓋過彎， 就好似你睇頭文字啲貼住咁樣過。初頭玩嘅時候，仲要係見到架車嘅嗰個視覺，玩到咁上下開始追求咧，就係淨係好似擋風鏡，即係淨係得個景啊，冇架車嘅。 嗯嗯嗯， 因為個距離感會唔同咗噶嘛。是是，但個人開始追求起上嚟咧，就轉嗰個視覺嚟玩貼住埲牆過彎啊！ 哇，玩到咁刁轉啊！ 系啊，系咪好过瘾？ 你之后有冇？你有冇去？你有冇去过机铺啊？我想知 道。有啊！ 你会唔会玩嗰啲弯岸或者 有玩过啊？有玩过啊！又系输噶。 系啊，我就系咧细个咧就系觉得玩呢啲好傻啊，因为真系好贵啊，玩一铺。 同埋嗰啲屋企冇得练啊， 系冇得练啊！你玩完一铺，跟住可能系讲紧嗰阵时都好似成四五蚊一铺啦，但系其实玩嗰个过程都唔够两分钟噶。 系啊， 好唔划算噶佢件事，仲要咧即系隔篱永远都会有个人摆低一蚊，或者可能走过嚟 跟机啊嘛， 跟机或者挑战你咁样咧。通常都好勁 啊！玩抽下情啊嘛，嗰時唔知三分幾四分鐘就最勁噶啦嘛，咁樣有呢啲 唔識啊呢啲，通常第一關都過唔到。 係啊，點解會諗起呢個 topic？ 你有原因，亦都因為佢派咗呢首歌。佢名字係陳雷，嗰陣時咧打個電話俾佢透露過下一隻歌關於打機嘅，佢好中意玩 Mario Kart 嘅都。所以佢今次創作呢一首歌，都係將裏面一啲好重要嘅元素啊，一啲 keyword 放喺歌詞裏面，有呢一首屈機。 遙控飛車已玩你，來用手指競技你最愛遊戲，讓我試試和你飛。200cc 已準備，齊集起點，隨機賽道上降你，分分鐘纏住你，對付你不可一世。I'll fight you， 人个彻底，再倒数三二一，不可失势抢手位。交足转弯勒尾，也要追得到你，找到捷径，磨估分离，越过烂地，子弹过飞龟，学耍兵器，狂追一百里，连手指作痛亦分离，继续狮子浑身。车胎最找地，浪漫花朵美亦对照下游记，逐格试试来对比，练到手指也甩皮，纯属赛道连揸镜阵亦有预备，谁求食混越你，竞技里的几心战 ，I will fight you，I'll fight you， 将你压扁，再见到终站先飞出归壳做甜甜。 听我陈雷啊，今日新收到嘅派头作品叫屈机啊，我哋俾听众捉到路啊。 约战啊喂，约战Mario Kart 我啱啊， 系咩？ 我戳火好劲啊， 我部机都未有， 系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立法会经过大约两个钟头审议，三读通过《2020年入境修订条例草案》，包括赋权政府要求航空公司在航班抵港之前向入境处通报乘客资料。新修例将会在今年8月1号实施。条例同时授权入境处可以要求航空公司禁止运载个别嘅乘客。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话，政府日后需要另行制定附属法例，定明适用于修订嘅航班，到时会列明只系适用于前往香港嘅航机。又批评有人刻意歪曲条例嘅。是有人刻意歪曲草案的条文和散播谣言。李家超说，有关的修订是执行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的要求，以推行预报旅客资料系统。目前已经有90多个国家实行，包括英、美、澳、加等国。重新修订只是针对出发前往香港的航班，不影响香港居民受基本法保障的出入境自由。立法会三读通过涉及本年度财政预算案的拨款条例草案，草案以40票赞成、1票反对和1票弃权获得通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会后话，经过前年暴力冲击事件和疫情，政府需要撑经济和支援市民和企业。即使面对巨额赤字，今年的预算案仍然推出逆周期措施，但是规模要压缩。当局即使未能够推出短期失业援助金，但亦都提供其他的选项，又推出电子消费券。他又说，在预算案的编制过程有同议员、团体和社会各界沟通和讨论，往后会继续同议员保持联系，令措施更加贴地回应市民的需要。广西一间幼儿园发生伤人案，18名教师和幼儿受伤，疑犯被捕。事发下午2点多，一名25岁男子闯入北楼市新丰镇建乐幼儿园，持刀袭击校内的师生，导致16名幼童和2名教师受伤，其中2名幼儿伤势较重，全部送往医院救治。公安已经拘捕疑犯，初步怀疑他可能有精神问题。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早前在 Twitter 上载一幅模仿日本浮世绘的画作，讽刺日本政府决定将经处理的福岛核废水排入海，引起日方抗议，要求删除贴文。在北京，赵立坚在记者会回应说，作品反映中国民众对日本单方面决定以排海方式处理福岛核污染废水的担忧和不满。被问到会不会删除贴文并道歉，赵立坚说已经将贴文置顶，认为插画反映的是正当民意和正义呼声。日本政府要撤销错误决定并道歉，说日方错误决定在先，中方抗议在后，反问日方做了坏事，为什么还不被人讲，促请日方认清自身责任，履行国际义务，撤销错误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多云，今晚同听朝早间中有骤雨，听日日间天色好转，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波成啊，我好挂住我女神卡英九八九六啊，你会唔会约佢上后援会啊？ 斌神，我欣赏你呢一份勇气，喺大起跌波度好似表白咁啊！知但系呢啲嘢咧，又唔系我一个人可以控制得到嘅，都人哋肯先得嘅。不过唔紧要，一路等嘅过程当中，我都可以有个方法提供俾你嘅。睇住佢张相先啦，有句成语叫做望梅止渴啦嘛。 你没有意思，我这个疯子，看着你照片再想念。你大概已知我心里的事，再没有发展我心智。 第三人乐队叫做 Hazel Trio， 由呢首派台作品叫做《潜意识告白》。可能啊，斌神你嘅愿望有少少远嘅，不过唔紧要，最紧要你想有嗰个信念，好想达到呢个目的，咁啊有机会会愿望成真嘅。 众生里花滚，找一个苦托我灵魂，庆幸能共你这么近，可将你抱紧那一次。猜想有日再不想见，脑内凝着你的星星，再想 听个庄正的想一起，想同一个人一起是一种信念，但当对方对你差的时候，想离开一个人都可以是一种信念，一切都是选择。 怎么想还有固执的信仰，还会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哀伤升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尊我 用，亦被害往日的爱情。 阿 Jude 嘅派台作品《醒》。唔想离开一个人咧，个原因究竟系啲乜嘢咧？是因为你同佢之间仲有爱啊，定你发现你人生除咗佢之外，净系得翻工作呢？ 当初说以后逃开拘束，躲开生活乱流，怎么霎眼就置身工作压力里头？攀山过岭后，成长要你抹去昨天所有。别再惦记当天的你也很优秀，梦遇上的缺口逼你看清接受，初衷能维持其实很罕有，旧志愿意删改几片战友失守，渐纷飞远走，谁曾担保与你挽手，最后转身说已受够，被成熟逼世太换透，又怎样去追究，没法可不清不楚，因你已成年没法躲，躲不开天真失去的一刻，无情挑剔留言几多，即使想你做要大众的许可，没法可不清不楚，仿似个孩童到处躲，凡事不计后果，用沉默将风险分析过，迎合世间的枷锁，仿佛再会犯错。梦遇上的缺口，粉碎理想以后，只想徜徉群游目山水秀，避过入世屈膝，转化百变小丑，要装疯献丑，为求今天可以只身退后，转身说句受够，在成熟的世界里头，愿可没个出口，没法可不清不楚，因你已成年没法躲，躲不开天真失去的一刻，无情挑剔留言几多，即使想你做要大众的许可，没法可不清不楚，仿似个孩童到处躲，凡事不计后果，用沉默将风险分析过，迎合世间的枷锁，方不再会犯错。Oh, oh, oh, oh, 在顾虑更多，得到失去亦难过。错仿似个孩童到处躲，躲得开天真失去的一刻，人群穿梭茫然奔波，孤单得无助，也没法转身，佢被消磨，追赶中不知不觉以为忘掉什么，无尽消耗自我，若然未想将青春枉过，忘掉理想的枷锁，不必怕再 张乐彤的新 EP Inner Child 里面最后一首派台见大家的，你这首躲不开的一课，做小朋友啊，为什么这么回味，就是因为那种不顾一切的付出。 为你我做春季某天清早的细雨，做你养分酝酿这相遇，如你会是水无我充当结余，于深海里抵挡一切相处，若是没原因，恐怕只得你吸引，这女性物又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出于那种气氛，爱爱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如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缘分，是震撼，是抗恨，教我几 创作这段故事，是歌手与模特儿，如像每段歌词，发觉到我不知不知，会为友情太放肆，劳碌和烦忧，不要跟跟你深究，最正确做法等等等我担忧。天光之暗，而等于我悲伤天分，是憎恨，是确恨，教我的敏感，已经将我思想体温，而早给你不要再等。Hey, yeah, who don't wanna be friends， 共密友做恋人要小心，然而像你非一般输有解困，彻夜去想相爱，吻就要吻，浪漫不需等和你，想你天跟我天光天暗，每刻跟我悲伤天分，让我狠就轻狠，胆当是你狠，纵使飞上天空苦陷，眼中得你。 依然陈卓妍的 Don't Wanna Be Friends。 哪怕我知道自己并不是男朋友的材料，都想跟你有个好的开花结果。 I'm not the type to be noticed， cause I'm barely 5'7， I'm okay good looking， black and old fashioned，I'm 20 and clueless， but most things romantic. Listen, the pressures of dying alone. I hate being single for this long. I'm not the type, I'm not the type to steal your girl. I'm not the one, I'm not the one to speak up first. I find it hard to put someone before my work, and I'm too shy, so I'm struggling to flirt. Guess I'm just not boyfriend material.I think I need some loving tutorials. Can't seem to say I love you these syllables, cause I don't mean it when I say it. Guess I'm just not boyfriend material. I'm dying for some boyfriend tutorials. Don't fit into that modern criteria, so I'm not what this girl's room. I think I'm better off being myself, I know, yeahIt's color codex for the moments that I don't get. I keep on running out of swipes, so ten I go, yeah. Cause sticking to real life is too damn slow. I've been looking inside out, but still no luck, luck, yeah. These small talk conversations got me giving. Sorry, I don't really give a single fuck. Just need a girl that sees the world different, and that's enough. Guess I'm just a boyfriend material. I think I need someCan't seem to say I love you these syllables, cause I don't mean it when I say it. Guess I'm just not boyfriend material. I'm dying for some boyfriend tutorials. Don't fit into that modern criteria, so I'm not what this girl's want. 他的名字叫 Gareth T， 有他的派台作品叫做 Boyfriend Material， 到元朗港铁站，并同他们一同离开。按共同犯罪原则，他亦都是犯案者。另外，控方回应被告吴伟南供词的时候说，被告说当日有人到元朗拆祠堂，但如果要拆祠堂，为什么当时会在港铁站而不是到最近的祠堂行事，认为有关的讲法不合逻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尼日利亚和肯尼亚总统举行视像会议，提到同中国相比，美国模式更着重非洲利益。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如果美方想 在非洲搞大国竞争，搞排他性二选一，即会损害非洲的国家的利益，非方都不会答应。赵立坚又说，中非是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好伙伴，发展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一以贯之的基本政策。而在疫情冲击下，很多非洲国家的发展面临新挑战，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重视非洲关切，采取实际行动，加大支持和投入，帮助非洲国家应对。天气方面，低压槽正是横过广东沿岸地区，并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地区多云，今晚和明早间中有骤雨，明日间天色好转，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呢条咧，首先同你报告东隧同埋东区走廊嘅情况啦。较早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嘅交通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中快线解封，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啦。龙尾去到近康东村。咁现时啦，东隧去港岛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咗，但系仲有车龙噶。九龙入口，东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啦，排到去汇景花园。而东隧港岛过去九龙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北角警署对开。后些少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慢线有坏车。咁而家慢线嗰度啦，近住糖水道东区走廊，近住糖水道嘅慢线啦有坏车噶，一带车多，经过请你小心啦。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芜湖街，更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思瑞九龙回去沙田，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思瑞，龙尾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车多的，龙尾排到去近油站。另外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都是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在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排到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仁爱堂那段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车龙近住友爱村对出那段是比较挤塞一些。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哋系阿普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茶，人口普查得出的全港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多少社区设施和医疗服务，还有其他范畴的社会需要。 那几时开始啊？ 普查会在今年6月至8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规划发展前途舱。 如果10分满分，你觉得阿一的大胆指数有几高呢？ 大胆程度应该有40分嘅，10分入边，因为咧，我觉得佢鬼片又唔惊，系啦，咁我觉得都冇乜嘢好怕啦。 我系 Paula 欧子林，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成啊，今日呢位嘉宾，我真系谂极都谂唔明，点解你会写句咁嘅嘢俾佢？ 今日呢一句好有内涵，听住咯。 何家明，明中有主宰。 我哋一齐睇下佢系咪真系咁有内涵先。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 Tommy 何家明嘅。 啊我笑緊啦，唔好意思嚇， 好開心啊， 梗開心啊，見到你兩個。 我想問下你有冇本身事前有幻想過你會寫一句咩俾你？ 我幻想都係食個名字嘅，因為 哦， 因為我估個名字係好食啲嘅，即係食字係啦，唔係我名好食啲，係個字食字好食啲啫，費事又講一啲唔應該講嘅。 即系觉得你唔系食个何字，即系唔会嗰啲咩城门何家明咁， 或者何唔知何家乜咁咯。咁但系我都解估唔到你哋有一个咁有 内涵， 配合我内涵嘅一个卷轴啦，系嘛？ 系本身系一个啲衰啲嘅何家明通银行啊嗰啲咁，咁冇理由玩呢啲啊。 系啊， 我净系想 除非下次只歌出啲七月嘢 啦，再有关啲嘅，咁样就可能会食嗰啲 带住骨灰嗰啲系嘛，嗰啲就可以。 系啦，咁我哋就礼物先生啊，真神就将呢一卷嘢送俾阿 Tommy 嘅， 多谢大家，多谢你哋，多谢你哋。哇，呢个冥中有主宰，简直就同我人生一样。我觉得笑埋先。 我就睇下你点吹落。 系啊， 我就 望住你两个咧，就已经好想笑啦。 我又想听下，你话已经觉得同自己嘅人生系好似啊嘛？ 我觉得其实所有今年发生嘅事情，其实我都冇估到嘅。 Okay. 即系因为我觉得尤其做单人嘅歌咧，好多都系我从来冇想象过会系依家形式，或者系同依家嘅朋友去合作嘅即系成件事，其实应该话好近嘅，就上年我都冇谂过今年其实会系咁， 系 因为即系认识何家明嘅朋友就知道何家明系一个时间控制即系 time management 差到爆嘅一个人，即系点解之所以点解我上年系一个年度歌手即系除咗就即系谂住可以同莫文蔚一齐齐名之外，都系冇其他原因嘅，其实主要系因为我人比较 咁。我谂到你嘅 show 嘅 poster 系点样样咧？ 系咩？哦，咁。一齊玩咯，下次係咯，咁所以即係我從來冇諗過，因為今年其實都叫做有翻啲 planning， 因為我上年就遇到一個朋友，咁佢就同我講話，何家明你真係唔好覺得你自己可以做一個年度歌手啦，咁樣，咁就真係勤力啲，同埋因為你身邊咧都有咁多，即係音樂上面 MV 上面都有咁多朋友去幫你手，咁不如我哋有個好啲嘅規劃。咁所以就今年其實我就好充實，即係起碼會出三首歌、 哦、 或以上。咁同埋我係向住都其實都好肯定可以講係向住做專輯嘅目標進發嘅。 因為2020年有我為誰快樂就係年中嘅時候有派啦，嗰個年度就係喺呢一首歌嗰度，跟住之後就隔到而家呢一首先至有啦。 冇錯。 咁點解嗰陣時上啲2020年係一首咧？嗰陣時 係所以就係話即係我人就即係年。年度歌手就係講咁講，咁因為我本身諗法咧，做音樂咧，即係幫人哋做人哋嘅歌，咁人哋有個 schedule 俾我去跟啊，或者去點樣，我總之跟佢就得噶啦。咁但係做自己嘢咧，其實從來都冇一個哇，我一定要限死自己做緊嘢，咁我就會變咗做一隻就派一隻咯咁樣。咁跟住做咗我為誰快樂派咗啦，咁第二隻又未做嘅時候，咁係做完第二隻先派第二隻咯咁樣。咁所以變咗就冇啊。因為我真係同埋我真係認真，我人本身控制啲 schedule 係真係差嘅，呢、 okay, 個係要好好改善，呢、 okay. 個都係今年嘅目標。咁所以就揾啲助力或者揾啲人就幫手去做呢件事。咁所以就同埋因為最主要上年其實我真係諗唔到我自己即係。 因為新 Sarah Rise 組合嘅時候，可能有即係有 partner 啦，咁亦都我哋嘅團隊有一個好明確，同埋新 Sarah Rise 有個好明確音樂風格。 嗯， 大家如果聽開就知道玩 groovy 節奏嘢。咁但係去到何家明，咁我好中意唱慢歌，咁但係我就要啲時間去探索下，究竟點解我會中意淨係慢歌啊？定係還是我係都會有其他嘢咧？其實我一直都諗唔到嘅。咁就咁直到其實都係去到即係年尾嘅時候，咁有翻一個即係我決定啊，我要做翻一個好嘅規劃，咁就向住一個目標進發啊。其實我未諗咩曲風先嘅開頭，我就係諗咗一個啊，如果我真係要做自己音樂咧，其實我就係本住一個哦，我依家 solo 啫嘛，我自己一個人對自己交代到我想做啲乜嘢，咁不如做一啲我喺呢幾年入面喺香港入面經歷過嘅嘢，咁其實我想將我呢個心態嘅變化去寫嚟嘅歌同埋出嚟嘅歌。 咁頭先啊 Tommy 都話 set 咗一個定立咗一個目標俾自己啦，去到現時為止，你覺得自己完成咗幾多個 percent 先？ 到現時為止咧，我係跟到進度嘅。 哦、oh. ， 因為跟唔到進度咧，就唔係淨係對我自己負責啊嘛。 Oh. 即係人哋都見到嘅，隔離有一個佢成日會追住我嘅， 係 啦，係啦，會督促我嘅。咁我係需要，因為其實我真係需要有一個人或者即係一班朋友知道我做緊乜嘢，跟住話：喂，何家明，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咁樣。係咁，我就會做嘅。咁就所以依家咧新歌就全部都 on production， 嗯， 咁全部都做緊，咁亦都。完全係跟到進度咁做歌拍 MV 嘅，咁咧下一隻歌其實都新歌其實都好快，之後嗰兩個月就會大家就會聽 到， 係啦咁樣咯。 因為呢個冥冥中有主宰咧，頭先 Tommy 都有輕輕講到，覺得啊身邊識嘅人咧，遇到嘅人咧係好似即係冥冥中自有主宰，有一種哦真係好似整定咁樣，有啲嘢你控制唔到，佢埋到嚟，咁你先知噶嘛咁。喺呢段時間有冇一啲人出現咗喺你身邊，哪怕係音樂上面或者其他嘅嘢？ 其實我覺得任何我喺音樂圈或者即係做呢一行識到嘅朋友，即係譬如波城、斌仔你哋，即係我可能喺唔同嘅 occasion 識得你哋，跟住可能我今日去到呢個節目，咦又遇翻上嚟，即係其實我覺得其實所有嘢你哋嗰個卷軸係屈機嘅， 咩都可以答到落去， 咩都係可以講到落去嘅，馬來片嚟噶嘛。 對於 Tommy 嚟講咧，我都覺得係有一個冥冥中有主宰嘅感覺喺度，因為細個屋企有一隻碟啊，咁嗰隻碟咧個封面咧就有黎明啦。张柏芝啦，跟住右下角有一个男歌手，我一路我都就系谂啊， 系咪嗰个神童啊？ 跟住我见到 Tommy 啊，冥冥中有主宰啊！ 系啦，其实你哋由细个嘅时候已经见到我，只不过我依家改头换面再出嚟咧， 系 啦，系啦。咁嗰阵时就即系 用艺名， 即系出咗去亚洲其他地方，就依家都系中意喺香港多啲， 成为咗巨龙 啊！系啦。巨龙呢啲嘢就唔收埋嘅，但系但系咧，即系出得去多咧，都系挂住屋企嘅，想翻去香港做啲音乐咁样。咁即系啊呢个咧，你讲呢个正啊，因为咧其实咧，我曾经咧客串过一啲节目咧，咁咧有啲人咧喺我之前可能喺啲社交媒体 post 咗张相，咁就话哦我客串咗一个节目或者一啲嘢咁样啦，跟住下边咧就有啲唔识嘅人留言，咦嗰、那个咪就系咪就系亚洲神童啊咁样？然后咧，嗰个 post 咧系占咗我全年咧可以第一、第二最多 like 嘅 post， 系啊，所以证明我回巢系有我嘅价值的。 不如咁啦，你都系 cover 翻一首以前嘅作品啦， 其实 佢以前嘅作品， 即系我觉得 光彩 系啊， 系啦、 啊。 光彩有光彩，千祈唔好谂咗第二啲嗰啲唔好嘅，有意的咁唔好啦。即系我觉得咧，人系要 进步嘅， 系啦，面向将来嘅。 Okay, okay, okay. 以前嘅嘢就留翻喺以前啦，系咪先？系咯，咁唔系咁，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系嘅，我认识嘅朋友或者去到我依家嘅歌，譬如我认识我监制 Adrian，其实都系当初可能我唔系可能系我弹 Super Woman 演唱会嘅时候识得 Adrian，所以 Adrian 先会即系先会同我一齐做我嘅歌或者做我组合嘅歌。其实所有嘅事情系真系我冇，所以我觉得咧。之後落嚟發生，尤其我覺得由呢兩年疫情，其實好多嘢我哋冇諗過，完全冇 live show 做，冇諗過完全冇實體嘅 event，其實你都控制唔到，咁咪不如喺我哋控制到嘅事情入面盡量做咯。 嗯， 我覺得佢 依家我哋未 ready， 可能我哋未 ready 做到 live show， 其實可能去到下年或者一個 ready 嘅時候，可能我嘅專輯嘅 launch 可能嗰個先係最好嘅時機先出嚟。 嗯， 即係我所以我依家盡量同埋因為我係一個好心急嘅人嚟嘅。 OK， 我其實本住呢一個即係學你話冥冥中有主宰嘅卷軸，可能其實就係叫我唔好咁心急咯。 OK， 即係我因為我成日都講喂整完隻歌快出啦快出啦咁樣，即係我成日係嗰啲人嚟嘅。係，我出唔到咧就喂快啲啦咁樣，所以成日都搶。 有冇搶阿波成啊嘛？搶波成快啲啊！做訪問啦， 喂上嚟做訪問啦，快一步啊！即係所以我覺得係都係對，都係叫我自己唔好咁心急，有啲嘢要等到嗰個 moment。可能嗰次是最好的 咁、人方面頭先有提過 Adrian 啦，就嗰時喺即濕怕嗰個 show 度認識。咁另外有兩位朋友見，因為除咗你自己作品之外，譬如呢一兩年好多其他歌手嘅作品都會見到 credit、除咗你之外，就會有 Lock Out 啦，同埋麥旋碧噶嘛。 係啊， 咁呢兩個人又係嗰陣時如何認識到到而家合作無間？ 呢兩個人咧就本身都係臭腳嘅啫，唔係即係講笑啫。 唔係個臭腳係邊種臭腳先？ 係聞到嗰只。 呢個又買 Lock Out 啊，佢嗰只腳。就講笑啫，講笑。其實呢兩個朋友咧，即係我話戰友啦，即係大家睇可能上年到今年好多 project 入邊都有佢哋 credit， 係因為 Lock Out 就我幾年前其實都係一個好偶然嘅機會認識咗彈 show， 應該係彈 show 識得 Lock Out。咁阿 Max 咧，即係麥旋碧，其實就係因為 Adrian 所以識得 Max 嘅，所以其實呢個真係好奇妙。我係因為認識 Adrian， 佢話監 vocal 有多一個朋友可以介紹俾，咁佢介紹阿 Max 俾我，咁咁亦都我亦都估唔到當初佢係幫我監 vocal 監到就同我一齊去做我 project， 甚至依家仲要客串做埋我經理人咁樣，係啦， 好辛苦啊！但係冥冥中有主宰， 主宰咯， 唔係我想接啊，好辛苦啊，不過佢做啲嘢都係冇錢嘅。 更惨， 冥冥中都系冇钱嘅， 整定咁样， 唔紧要啦，叫 lock out 出俾佢咯。 嗱呢啲就大家都公认嘅事实嚟嘅，出钱嗰通常都系 lock out 嚟嘅，系都唔怕讲。咁所以其实呢个系其实咁样认识咗佢哋之后，就发觉咦，原来有啲歌可能系 lock out initiate project 出嚟，咁可能佢揾我同 Max 帮手，有啲可能系 Max initiate， 可能我一啲系我嘅。咁但系我哋发觉其实我哋三个分工合作夹落去，因为上年真系。少咗時間做 show， 咁其實就多咗時間做 production， 咁就發現咗嗰個默契係我哋喺做上年嘅 project 入面磨合出嚟，因為可能 Lock Out 負責好多製作上面嘅嘢，我可能係編曲上面嘅嘢 ，Max 可能 vocal 上面嘅嘢，其實我哋就慢慢就有，我哋發覺有時好多 project 一齊做嘅時候，我哋可以好分好快好有效率地做好我哋要做嘅嘢，其實都係冇諗過嘅，其實前年都未開始咁樣做，真係上年先有呢個組合出嚟，係加我稱。因为三监制嘅组合出嚟，咁所以冇啊！呢、這个都系又要讲个卷宗啊， 冥冥中有主宰。但我又想问下 Tommy， 即系喺呢一个 moment 去谂翻起，就系以前做 show 有做 show 嘅快乐啦，去到而家即系好专注，因为可能即系有好多实体嘅嘢做唔到嘅时候，好专注去做自己嘅歌，或者系 even 去做一个专辑咁样嘅时候。嗰、那個快樂嘅位置又唔同，其實你係比較喜歡邊樣 ，enjoy 邊樣？ 呢、這個你問我真係分唔到邊一樣嘢快樂啲嘅。咁、如果你問我冇得做 show 嘅時候，我一定覺得哇，好想快啲做到 show。 係、啊、 到你做 show， 其實我亦都要，我真係其實冇疫情咧，其實未必真係講真，未必會有何家明 solo 嘅歌出嚟。係因為我上年開始疫情，真係 cut down 曬所有 show 嘅時候，我多咗好多時間沉澱同埋做自己嘢嘅時候，我寫咗一首歌。嗰首歌嚟緊會出嘅，即係就唔係我嘅想法，或者係生存模式研究所。咁其實係之後，其實接住生存模式研究所就會出㗎啦。呢首歌，所以我好心急想快出嚟，因為呢首歌係我寫呢首歌。可以講少少，我嗰陣時想寫，因為大家開始嗰時戴口罩。 O K。 咁嗰陣時咪搶口罩嘅，咁我嗰時有少少，唉，我哋呢啲人成日都係咁㗎啦，即係去到搶口罩先識驚，即係我就會發現有好多 moment 咧，香港人有時係啊，我哋都係去到最後嗰刻。 先會真係要做啲嘢去拯救自己，或者去做某一啲嘢去掹翻嗰樣嘢翻嚟。但係好神奇咧，香港人真係好犀利。我哋係真係我可以用絕處求生呢樣嘢咧，係我哋總有好多嘢都可以 solve 到嘅最後關頭。我就係想寫咗呢樣嘢，咁就寫咗嗰首歌。咁我記得係曲詞一齊寫出嚟嘅。咁其實因為嗰首歌，跟住我有一日就同 Adrian 傾偈，我就喂，我想睇呢首歌，你覺得點啊？咁樣咁純粹傾偈。佢話喂，其實呢首歌你自己唱下咯，你個 message 又咁出，你可以揀用自己唱。其實嗰時我就開始諗，其實有啲歌組合未必適合喺組合嘅風格或者題材上面。咁跟住然後寫俾人，其實又要睇機緣。咁不如有啲歌自己唱咯。反正自己做歌，我真係純粹自己做，咁又冇咁多，又冇乜負擔嗰啲嘢。其實係因為咁樣先會有何家炳 solo 嘅歌出嚟。咁所以如果可能冇，即係調翻轉頭講冇 covid， 可能亦都冇我嘅個人嘅之後嘅專輯或者我嘅歌。咁所以講埋所有嘢都。 但點解冇喺當時或者即係第一刻已經係出你頭先講寫好咗嗰首歌？ 因為我覺得嗰首係大拍啦。 OK， 即係先推兩拍啊，俾大家研究一下先嘅。 即係大家個個 artist 連到大拍啊， 慢慢試下咁樣。 未出道就學下人哋擺呢啲嘅風氣啊。唔係，因為我覺得嗰陣時咧就未係一個好適合嘅時機。因為我自己寫完。一來覺得嗰陣時未夠好，其實我之後就揾咗一個填詞人嘅朋友幫我一齊 revise 咗份歌詞嘅，咁嗰時未 ready 嘅，咁就係因為嗰陣時我就本來我好中意阿 Sam， 即係我為誰發號嘅作曲人嘅，我為誰發號嗰首作品，我就話不如做咗嗰首先。我其實係好耐之前我已經同佢講，如果我有機會出自己作品，我好想唱，係嗰陣時我就話不如做咗我為誰發號先。 睡的他去调节着那体温，煮了粥，熄了火，预留着一碗期望，醒了魔，或能在无言下笑着喝光不难。最初我为谁快乐，要共谁好好生活，亦算总之可，怎么会毫无事故或碰撞，只祈求他感动时候相信尚有感觉，我们还够爱，我在糊涂下发现曙光，开门关门，我们沉默太多，我为谁快乐，要共谁好好生活，亦算总哲学，怎么会毫无事故或碰撞，只祈求他尚有感觉，我们还够爱，我们还有未来。 风水好好生活，亦算总之可一张被绵绵羊痛被温床，好情人般吞下期望，消化后更饥渴，我们还信爱，爱情还有未来，我为谁快乐，要为谁继续维护这一切温暖。是珍惜当成了束缚，或委屈到忘了伤心太多。 听过何家明嘅呢一首《我为谁快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涉及本年度财政预算案的拨款条例草案，草案以40票赞成、一票反对和一票弃权获得通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会后说，经过前年暴力冲击事件和疫情，政府需要撑经济和支援市民和企业，即使面对巨额赤字，今年的预算案仍然推出逆周期措施，但是规模要压缩。当局即使未能够推出短期失业援助金，但亦都提供其他的选项，又推出电子消费券。他又说，在预算案的编制过程有与议员团体和社会各界沟通和讨论，往后会继续与议员保持联系，令措施更加贴地回应市民的需要。检测承办商华大基因早前有检测样本受到污染，出现多宗假阳性个案，有假阳性个案的密切接触者目前仍然在接受隔离。那名人士不满被隔离，除了失去自由之外，亦都影响收入，会向政府索偿。化名 Raymond 的事主说，和太太今个月15号入住荃湾御心酒店 staycation， 执房的房务员被指确诊新型肺炎，他和太太被视为密切接触者，上星期二被送往观塘的隔离酒店检疫。政府上星期五发现房务员属于假阳性个案，但他和太太仍然要继续接受隔离，直至今个星期五。他说自己已经接种第一针伏必泰疫苗，但当局没有过问，亦都冇安排缩短隔离时间。协助的民主党医疗政策副发言人袁海文批评政府抗疫政策逻辑混乱。政府在元朗横洲凤池村收地，横洲绿化带发展关注组成员、元朗区议员欧国权说，当局今日主要收回四户的居所，有两户是地主，其中一户选择觅地复耕，但是前日先至获发复耕的牌照。另一户今个月初才获发特惠津贴，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搬迁，但是当局拒绝不让他们继续居住，但可以在七日内继续搬走物品。天气方面，预测多云，今晚和明早间中有骤雨，明日间天色好转，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塘水道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家通被驾驶塞车龙排到近东区走廊上桥位，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近塘水道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近维园道的上桥位。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同埋九龙入口交通都係比较挤塞嘅，东隧港岛入口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 Megabox。 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 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排到北港街，咁去尖沙咀方向咧，龙尾只系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而家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咁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康宁道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喺圣贤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70至72年出生嘅人士，要喺2021年4月30号或之前换证。而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2月22号至7月9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 音乐选民有得揀。 今晚甜淡情怀的周美欣为大家揀来两首歌。第一首是 Maroon 5的 Memories。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第二首是 Monty Python 的 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 Always look on the light side of life, If life seems jolly rotten, There's something you forgotAnd that's to laugh and smile and dance and sing. 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参加音乐选民有得拣，拣中最多人支持的歌曲的朋友，就有机会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候选名单，全年最受欢迎男歌手。 Top male artist Justin Bieber The Weeknd Jason Mraz Harry Styles Ed Sheeran 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 Top female artist Billie Eilish Lady Gaga Ariana Grande Taylor Swift Dua Lipa 全年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Top group or band Modern Children Blackpink BTS Linkin Park Foo Fighters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号，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 Bowl。 我哋送音乐嘉宾有 Tommy 何家明啦，咁 系 头先都听咗佢，其实个 plan 咧今年都已经嗱，你开麦讲嘅就系啊，你话今年几只歌你自己冇得甩啦， 冇得甩啦，系咁样先冇得甩啊嘛， 系啦，咁喺个创作上面可能同推出嘅 sequence 有少少唔同嘅，咁但系而家呢一首即系今年派嘅，而家新派紧嘅咧就系生存模式研究所啦，咁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都会估一估呢首歌，系啦，我听完之后嘅一啲即系感觉啊等等嘅，交俾你一阵间咧去揭晓嘅， 好啊， 我估先啦，我觉得咧。 聽個生存模式研究所咧，我覺得咧 ，Tommy 係一個好中意打機嘅人，所以佢喺打機嘅時候咧，先諗咗啲生存模式研究所呢個 topic 出嚟嘅。 嗯， 我想估嘅係呢一套生存模式研究所一路聽，可能最初作嘅時候係想做 band 三嘅嘢多啲嘅，因為裏面我覺得有好多咁樣即系 band 嘅影子喺裏面啦。我 即係唔係呢個樣嘅， 唔係呢個樣， 第二個樣，跟住後尾變咗呢個樣。 係啦，咁樣。係啊，你可以做個揭曉啦。 好啦，sorry， 我要糾正分際，我係一個從來都唔打機嘅人嚟嘅。 哇，真係估你唔到喎、 啊，因為其實咧。我唔系唔中意打机，但我打乜机咧都会输嘅。即系咧，举个例就系我好中意弹吉他。 O、okay. K， 我打吉他机咧系一啲都打唔到嘅。我去机铺发现嗰个掣咧，喂， 系完全 三粒掣啫嘛。我平时弹嗰啲几廿格都弹唔到啊。结果我系得50%嗰啲嚟嘅。但系咧，我隔篱唔识弹嗰个 friend 咧，系可以打到满分。即系我就系嗰啲打新机咧，我真系我自认系冇任何天分嘅一个人嚟嘅。 O K O K， 系啦，所以我就决定咗，算啦，唔打机。其实我都中意嘅，系啦。咁新型模式研究所呢个概念咧、 嗯， 其实系由填词人陈志林出嚟嘅。 哦， 系啦，因为其实咧，就要讲下就系、是、我当初同佢倾咗一个偈。佢咧，我因為咧好得意嘅，陳志林咧係一個文科生， 嗯， 即係佢係一個情感出發嘅人，我咧係一個理科生嚟嘅、 嗯， 所以我哋傾偈咧係好極端嘅諗法嚟嘅。 OK， 咁但係又唔知點解我哋又會傾到偈嘅，因為可能研究同一樣嘢，我哋有啲好唔同嘅諗法，我哋又可以 inspire 到大家。咁、 嗯、 然後有一日我就同佢講話，其實我想寫一首歌咧，就講呢兩年個心態個變化，因為我覺得其實有好多嘢咧，我哋發現咧唔係我哋想象中咁好，或者有好多嘢突如其來，我哋未必handle 到。我哋呢段時間咧，我想講咧，就係我哋一定要咧，強大自己嘅心臟，因為咧個心臟弱少少咧，真係搞唔掂，我真係 handle 唔到太多突如其來嘅嘢。即係其實一個疫症就已經係好突如其來。咁所以我就同佢講咗呢件事，然後佢就問我，因為咧阿 Louis 啊陳志林佢本身都係做以前做唱片公司啦，佢會諗埋啲 image 嗰啲嘅，好犀利嘅。佢就話其實你一個理科生有冇諗過用一個 scientist 嘅形象出嚟同大家見面啊？咁樣。 Okay. 跟住我就同佢講話，我記得係。我話我希望如果做scientist 咧，我希望我唔係一個好似個 MV 大家有估過係咪一個 superhero 要拯救呢個世界，我唔係，我希望呢個 scientist 係大家心入邊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 scientist， 因為我們其實每個人都應該有獨立的思考和去observe 自己的生活，所以是即我希望每個人都是 scientist 咯，所以他就將我們這段對話就用了生存模式這個生存模式研究所這個概念寫出來。其實我沒有跟他講過任何生存模式啊，同埋因為他本身是一個不懂理科的人，所以其實他是很犀利做了很多 research 先找到歌詞裡面的血清啊那些科學的詞語出來，所以這個是要多謝他純粹將我們這個對話就寫了一份好的歌词出嚟， 咁你对话完之后，佢写咗嗰份歌词翻到嚟，你一望第一次，可能即系第一个版本嘅时候，你用见面咧，嗰下就哇！ 其实我好佩服佢嘅，我同佢讲我哇，你真系好有研究啊！对于呢样嘢，因为真系我冇谂过好贴题啊，同埋因为如果我纯粹写一个讲大道理嘅歌出嚟。其實好沉噶嘛，即係我哋心態要好啲啊，即係聽日會更好。其實冇意思嘅。咁但係佢用咗一個好似我哋形容為生化危機咁嘅 feel 嘅一樣嘢，講一班人要逃離某一啲嘢，去揾一個新嘅血清或者揾一個新嘅嘢。嗰、那個 theme。大家聽落去咪容易啲去 get 到，同埋即係可能，因為其實除咗我之外，我身邊好多人都打機，係我打唔到 你啫，你咪唔中意打機，你唔中意輸啫， 係啊，我輸唔起啊，咁所以其實大家聽落去嘅時候，咪會容易啲 get 到嗰個題材係講啲乜嘢咯，咁同埋。波成你講嗰、那個原本佢唔係呢個樣，呢、這個係啱嘅，啱、 哦， 大部分都啱嘅、 okay. 因為佢本身咧，甚至。可能你哋未必會估到，本身呢隻歌都唔係俾我自己唱嘅，係俾其他歌手唱嘅、 哦。 我係 pitch 俾一個歌手，哦、但係因為有啲機緣巧合，佢就未用到住。咁但係我自己好中意個 hook line， 即係得得得得得得，咁我就覺得哇，我自己唱。咁但係原本佢係一首 rock and roll 嘅歌嚟嘅。咁、 哦、 但係我點解會最後變咗咁嘅樣？係因為我一直咧都夢想做一首歌咧，係好似 Imagine Dragons 咁嘅、 啊， 即係嗰啲 big beat 跟住有好多 choir， 咁我就揾咗。一个编曲人，咁其实陈志林同埋呢个编曲人叫 Tony 啦，咁佢嘅 credit 名我一定要讲，佢叫我一定要讲叫 Tony Why Not， 系啦，因为 Tony 调翻转就系 Why Not 啦，咁样系啦，几威系咪先？ 哇，系、哦， 好 brilliant 啊！呢个名字， 我就望佢个名字 Tony Not 咯，咁但系佢又 TYT 系要特登大街 Tony Why Not 系啦，即系可能系玩电子啲人系要串啲嘅系啦 ，Why Not？ 哦，你用串啲，我仲以为系特别啲个名嘅有啲系啦， 唔系因为上年喺一个 project 咧认识佢嗰阵时嘅 credit 名仲系中文嘅陈鸿辉， 陈鸿辉系啊，系啊，出神啊嘛，佢嗰阵时系整， 系啦，我就因为电子啦呢个名， 即刻觉得系流行歌啊嘛， 似龙门啊，叶鸿辉嘅 friend 陈鸿辉。似玩運動啊！ 唔係，其實我第一次讀佢嘅名字都諗緊，咦？陳鴻輝唔係踢波喎，唔係喎，葉鴻輝 咁啊，係 係啦。咁跟住就因為佢做咗出神，我就好中意佢電子嗰啲聲，咁我就揾咗佢合作。咁我亦都多謝佢二話不說就應承咗佢一齊玩咯咁樣。咁所以其實大家聽到依家呢個版本咧，基本上我諗有七八成，其實佢編曲第一個初版已經係呢個樣。 嗯， 咁啊再加埋 Adrian 啲監製 Adrian 嘅編曲啊，加啲嘢落去，咁其實就成就咗依家呢個版本出嚟咯。 咁譬如歌嗰度有本身 rock and roll 嘅版本啦，然后而家就加咗Tony Why Not 嘅同埋 Adrian 等等編曲电子版本。咁嗰份词系咪系喺 rock and roll 嗰个版本嘅时候填落去嘅？ 嗰个版本系死啦，我谂一谂先。佢系应该系涉住咗中间嘅，因为我同陈志霖讲话，我想做一只歌咧，唔系 rock and roll 嘅，系咁嗰阵时好似系得半只编曲听嘅啫。 系 啱啱识咗 Tony 冇几耐，仲叫人哋喂快啲编埋佢啦，系啊， 心急啊。 唔系，跟住我点解我你快啲编埋佢啦？我赶住开会， 真系好心急， 好心急啊！真系唔系咁，所以。半隻咯，咁但係嗰個 feel， 因為 Tony 做嗰個版本本身第一版出嚟咧，好係嗰件事，其實同依家嗰個 feel 係好似嘅，咁所以其實 Louis 聽完之後，其實佢好快都可能 get 到個 feel， 就寫咗呢一個好科幻同埋電影感好重嘅一件事，咁所以其實即係。又要講翻冥冥中嘅主宰係，如果我冇參加上年一個 project， 冇認識到係啦，埋班座冇認識到佢哋兩個，其實又未必會係咁樣嘅一件事，所以所有我喺我發生嘅歌啊、MV 所有嘢，其實都係好奇妙啊，對我嚟講。 系咯，因为我头先咁样问，我就系觉得如果 rock and roll 嘅嗰个嘅感觉，同埋而家即使未完成品啦，但系你加多电嘢落去，有嗰啲 effect 咧。已經可能嗰個 picture project 出嚟唔同啦，即係偏近電子就有頭先阿譬如阿斌古嘅嗰啲，好似打機啊，佢嗰啲 sound effect 擺咗落去咁樣噶嘛。 其實好唔同噶，因為如果 rock and roll 就可能係講唔知咧，好有火， 係啦係啦係啦， 好有堅持咁樣，即係可能又唔同，成件事聽落去好唔同， 就唔夠生存啦。而家電子嘢有一種生存嘅感覺啦。 rock and roll 可能嘅講生存都未必生存到，係啦。咁真係好唔同，所以我真係從來都冇想象過，我從來好想做一隻Imagine Dragon， 真係做咗出嚟。 嗯， 系啊，呢个系可能我下次又谂啦。喂 ，Tony， 我好想做一只 Lady Gaga 再谂下次 Lady Gaga 咁样 嘅。系啦，咁因为我第一次咧听Tommy 嘅歌就当然系我为谁快乐啦。咁嗰阵时我已经好喜欢嗰首啦。咁第二首咧，我 expect 应该都会有啲都系慢歌，会唔会都系系啦 ballad 啲嘅咧？跟住然后一听今次生存模式研究所，哇，点解转咗第二个人嘅？喂，点解好似感觉上唔系 Tommy 嚟嘅咁样？ 其实呢个都系我的目的嚟嘅，即系因为我觉得有好多人的确可能我平时唱歌有时自弹自唱做 live 都系可能 acoustic 或者某啲类似嘅风格，好多人都系何家明佢中意歌人啊，好多时唱慢歌咁样，同埋我真系本身个人比较中意唱慢歌，但系我听就听好多，自己唱又唔系真系试到好多风格，咁所以更加就想今年其实嚟紧做嘅歌就未必系只只都系呢个风格，咁但系。我都會想加入好多甚至可能慢歌都係會加啲，我想有一啲外國嘅元素，唔同嘅聲擺落去。咁其實嗰件事係我都想，如果大家重新認識，因為組合還組合，如果個人出嚟，其實總會你有啲嘢想講，或者大家對何家明嘅觀感係有一種可能慢歌先嘅。咁但係我想喺今年其實係好好俾大家展示到，其實何家明都可以唱到唔同嘅歌。同埋我同埋因為我好中意做 live 嘅，咁我會諗如果我做 live 有一啲可能生存模式研究所呢啲比較爆少少嘅歌，咁又有一啲可能係輕快但可以同大家大合唱嘅歌，我會咁樣諗嘅，因為其實我腦入面成日都排緊一個我個人演唱會嘅 run down 啦已經 係啦， 你真係好心急，你心急得好緊要。 要，我知 嗰好緊要。 你啱啱出第二匹就已經諗緊演唱會嘅歌單， 就 book 定場啊！ 不過係好事嚟嘅， 因為我成日會諗，我好中意睇外國咧，譬如 Evangelion 或者一啲 Lady Gaga， 佢哋會喺嗰啲 Stadium 嗰度。做 show， 咁我又成日都幻想，我一日咧希望可以喺嗰啲地方開一個好大型，因為我覺得其實嗰啲地方幾萬人，其實喺佢哋入面其實係一粒米，即係你要點樣將個 artist 其實都係一粒米嘅時候，你要將嗰個作化學作用去到最大，其實就好睇你本身點樣排嗰啲音樂，即係我有快歌嗰爆嘅程度係全場一齊跳，咁慢歌嘅時候好感動，但係可能全場一齊好似五月天咁樣揮手，即係我成日咧個腦入面係冇嘢做就係諗呢啲嘢，咁就成日將人哋開演唱會啲情節代落自己度，咁我就會其實都係呢啲咧，其實都係刺激我喺寫歌或者度個音樂風格嘅時候咧，我就會諗埋呢啲嘅，因為我成日覺得我做一隻歌。大家聽我好開心，即係俾多啲人聽。其實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意義就係可以玩 live 嘅時候唱到，咁所以我就會諗埋呢啲嘢咯。咁我覺得我覺得呢樣嘢係，所以 live 其實佔咗我好一個都幾重要嘅部分嚟嘅。 好啦，咁但係講緊即係完咗呢個生存模式研究所啦。你頭先都話已經喺後面已經係 plan 緊。其實你對你心目中嗰個做一隻專輯？你是想做一隻 EP 定系做一隻 album 嘅模嘅？ 其實我想做咧，嗰、那個心目中下年出嗰個專輯咧，就除咗我本身其實有四隻歌咧，就一定會 plug 嘅，即係佢可能係 Ida 係2021年派曬四隻，或者2021年派三隻，嗰只下一隻年頭先派埋嗰只。咁呢四隻歌以外，其實仲有啲歌，因為我仲有一啲歌咧唔係廣東話嘅，嗰四隻歌就廣東話。咁我有啲歌係英文嘅，咁其實之前啲 live 都有唱過，不過咧就即係冇 plug 啦咁樣。咁我想其實我起碼我覺得我的專輯應該最少都有六首歌，甚至更多咯。咁我又冇特別諗會係即係佢係大碟啊，定係 EP？ 因為我都其實都唔係好界定到，即係依家有好多人都會改為可能五隻已經可能係專輯啊，就可能以前有啲人話以前係五隻 EP 喎。即係其實我都冇諗，我係諗個 flow 咯。因為其實去到下年個時間點中間，其實何家明同埋何家明睇到身邊嘅人或者朋友發生過啲乜嘢事，我擺咗幾多嘢落去隻專輯入邊。我覺得就夠，因為我成日覺得歌咧係有個時間點嘅，所以我本住即係做自己 solo 嘅歌嘅原則都係，其實我希望當然多啲人聽到，但我更希望係其實我寫嘅歌係可以記錄到譬如我寫咗《生存模式》，其實佢記錄咗呢一刻我哋喺疫症入面其實點樣可以揾到新嘅模式去生活。其實可能去到十年之後，我唔知道到時我仲係咪做緊音樂或者做緊其他嘢，但係我聽翻呢首歌，其實我會好記得。2021年嘅时候，其实我经历緊呢啲嘢。其实呢个就係音乐对于我或者我做自己音乐嗰个意义。咁所以我就会諗个 flow, 去到下年嘅时候可能疫情好返晒喇。其实可能我隻碟就记录咗由疫情好辛苦嘅时候，跟住然后我哋香港人一起好好地努力跨过呢一嚿嘢。其实咁样呢张专辑已经对我嚟讲好有意义啦。 咁记录咗，譬如啱啱我生存模式研究所记录咗一样嘢啦。咁你有冇发现到喺而家个大环境咁样之下，你自己嗰套生存模式去 cope with 而家嗰个世界嘅嘢，你自己都发现自己有啲转变？ 哦，第一样嘢就悭啲使咯，系呢两年 呢、这个啱啊， 要生存第一嘢悭啲使，其实做音乐全部都悭啲使嘅，咁但系呢个的确嘅，即係正如我成日都話，其實可能唔使戴戴口罩嘅時候，我哋都有好多人會繼續戴口罩，因為口罩可能係一個造型嚟，係即係我由一個哇，我本身戴口罩咧完全唞唔到氣嘅人，可能慢慢咧有啲情況我都會選擇戴口罩，一來安全啲，二來其實我習慣咗嗰樣嘢，而且嗰個習慣其實我就好想講就係其實嗰個習慣喺我哋生活入面咧未必係妥協嚟嘅，即係我希望其實生存模式研究所想表達嗰樣嘢都係有好多我哋做呢一刻做到嘅嘢，其實佢唔係一個讓步嚟嘅。如果我哋下下都淨係諗佢一個讓步咧，其實個人會好 depressed 嘅。我自己都經歷過嗰個階段，因為我其實我為誰快樂嗰首歌其實就係講呢個狀態。有好多嘢我習慣咗，我唔理，我唔問，可能就冇嘢，可以甚至回復原狀。咁但係其實係冇可能噶嘛，大家都知道。過咗一年兩年你就知道，咁你就要轉咯。咁第一樣你轉到身邊嘅之前，其實你要改變咗自己個心態。 所以你講嗰個唔係妥協，就我諗 MV 就係一個咁嘅 concept， 即係佢 book 下部電視，然後將佢變咗做一個好似即係摩斯密碼機，嗰、那個就係一個適應環境，但係佢又唔妥協嘅一個 concept 啦，係嘛？MV 嗰度 其實 嗰、那個我對我嚟講啦，即係呢個要多謝 Dom 何浩文，佢即係 One Man Band 咧，基本上佢導啦、拍啦都係佢。咁我覺得好，第一我覺得好爽嘅打爛嗰啲， 冇乜呢啲機會，冇乜機會，呢啲唔會咁做啊。 睇都爽啊，你 睇都爽啊，係啦，但係要自己執嗰下就搶少少，係啦。咁我對於我嚟講咧，打爛嗰個電視咧，其實係我會形容為嗰個係一個我心入邊咧過去有好多好唔好嘅嘢， 嗯， 嗰啲嘢咧就好似大家睇個 MV 嗰啲電視入邊播嗰啲大家唔想睇嘅畫面，即使我擰轉身。其实可能系嗰只手可能系你嘅心魔嚟，佢都会掹翻你。你唔想睇咩？我掹翻你又会再回忆翻。咁、其实你去到一个 trigger 嗰个位置就系我会顶唔顺。即、系其实我好多时候其实都会有呢啲状态。咁打烂个电视，其实对于我嚟讲，其实系时候有时人系要放低嘅。 OK， 即系呢一个打烂，其实看似暴力，其实实质上都好暴力嘅系。系啦，系啦。咁但系其实系心入边一个发泄。而嗰个发泄，是可以帮到自己有时行出去啦。 本身我认识嘅 Tommy， 我觉得佢係一个生存能力超级强嘅人啦，即係佢又话啊疫症嘅时候呢。 你又错啦，唔好意思，我一个生存力极度弱嘅人。 因为你係嗰啲疫症啊冇 live 做啊，咁我做歌啦，即係嗰个适应能力好强㗎嘛。 我觉得音乐上呢我生存嘅能力应该好强嘅。生活上面呢其实我只可以达到唔死嗰个级数嘅啫， 好劲噶啦，生存啫嘛，就系要咁啫嘛。 即系食嘢嗰啲冇乜所谓啊，即系总之好一餐唔好一餐嗰啲啊。 我个人即系我唔识煮嘢食啦，自理能力极差啦。 Okay. 即系只我话唔死嘅级数咧，就系我临去到真系搞唔掂嗰刻咧，我会整少少。 OK， 令到自己冇咁，即系譬如嗰个地下咧去到好多层嘅时候咧，我就会吸少少。 咁、okay. 吸晒噶， 都唔会吸晒嘅，因为有啲位咧要搬开啲嘢，我都系唔会吸嘅，系。系啦，或者我会借好多嘅朋友，例如我经理人过桥啦，即系 studio 咧，唉，阿 Max 啊，你今日翻嚟咧，可唔可以帮下手做一下啲即系清洁啊？ 哇，好惨啊！佢到底要帮你兼入几多个？ 今日有啲嘢想揾你帮手啊，帮手吸尘啊， 系啦，即系我呢啲能力咧。都幾強，係啦。咁但係淨係對經理人有用啫，對其他人都冇人會數。 啊，唔會噶，波成好好噶，你揾波成 啊。你都好好係啊。有一日我約你哋出嚟，你就知咩事。喂，咁耐冇見，出嚟一齊吸塵啊。 跟住下次，係啊，唔好意思啊，今日約咗訪問啊，我哋要識得答啦咁。 大家就會知道呢首《生存模式研究所》啊嘅主唱何家銘佢嘅生存模式係點樣，就係嗰種吸塵啊，嗰啲對嘢食嘅嗰啲追求係點樣啦。 咁啊，今日多謝。何家明啦，上嚟推介呢一只嘅生存模式研究所啦，下次 睇 第三只啦吓， 嗰只咩大 plug 啊嘛，嗰只 大 plug 啊， 大 plug 啊，搵埋你合唱啊， 好啊，我帮你后面 搵波成啊，搵我你就会后悔啊，你唔系生存模式噶，对嗰啲听众嚟讲， 我觉得 死亡模式， 搵完你哋都会后悔。 好， okay, 今日多谢 Tommy，thank you， 多谢晒， 拜拜。 未终止，不甘心未来待撕裂，不信天，不靠主，你有你进化的恩典。 觉醒，觉醒，发点觉醒， 天不收，就算力不止，先可趁力全另一边。前面基因实验宿命的法子，靠自我迫使。 深处有种本性， 还能打中天 清醒， 还能打中天 清醒。 有些意识气息，逃不出新气候的后遗症，需要斟半杯血清。 还能打中天苏醒，还能打中天清醒。 太多喊声现性，听不见雪落有声，心里边各自找套新发明。一出街二楼在拉扯，一出生位存着辐射，不变质都变质，这世界要怎么改写？一街都是轮候伤者，等不了治疗药师者，请你基因渐渐混浊的掩饰，再别要苟且。 更多更清，从一滴鲜血肉身回流，你早已想换的眼睛。